走啦。 手 绢口， 永守家。啊，我们也祝他永守家呀。 是，是我们那是家林良娃， 是林良娃， 孝子恩呐。 邻居也要往下 啊。啊， 大弟，他住在永寿家呀。 身远兵无兄弟， 就是你一人， 就是 一人。哎呀，孤单得很呐、啊， 孤单得很 啊，大姐，他兵无兄弟，就是他一家人。我不去问了。带我去问。哎呀，我也问不出口啊。什么叫做弱冠呐、啊？ 爸爸，你弱冠都不晓得， 不晓得。 哟，就是20岁呀。 20岁，就是20岁。什么弱冠的？你这一关呐、啊，就把我给关住了。 哎呀，真是老糊涂了啊！ 大弟，他今年20岁了。再问他，还要问呐、啊？问什么？再问他，你到底问什么啊？ 问出这句话来了，叫我怎样回答你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君秋、于振飞等演唱的京剧《春秋配》当中的几段唱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，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